都是最要好的朋友，而我的心事有太多，爱上你不会后悔，不管他们想什么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在一起我和你，从前是我已经爱是你我他，也许会和你，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也许不一定，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，大概一瓶红色的酒，我看着记忆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？我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什么事情好压抑，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？我知道我也得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我，说爱我，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爱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爱情让人变沉重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压抑，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？我知道我也得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我，会唱几唱，我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看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爱情让人变沉重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，不要未来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。